今年只有四十外，何必甲我来借磨？是袂是我袂我，剩半条命伫咧拖。求天公，我来求不助，予我好好来走路。求父母，你着来带我，带我甲你来做伴。